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Powe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在音乐当中呢，让自己好好的运动一下吧。那这样的一首歌乍一听有没有非常熟悉呢？没错，这是来自新生代的摇滚人气乐团831组合，还有郑秀文带过我们的一首歌曲，老歌新唱，名字呢也稍有改动，叫做是眉飞色舞 plus。 那三米呢这一次也是重低音的舞曲摇滚大变身，这样的一首歌曲很适合在这样的寒冷天气当中来蹦一蹦哦。怎么样，刚才有感染到你吗？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大家好，我是陈辉。我们说运动不可或缺，音乐呢需要萦绕其间，可以事半功倍哦。所以呢，下面这一首歌曲依然很热血，我们来听听看，来自 TFBOYS 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加油，我们讲求情》。 One, two, three, amigo, four, five, six, hey, 加油加油 ！One, two, three, amigo, four, five.小宇宙 go go go， 加油，我的朋友 ，ho ho ho， 你是我最好朋友。 听你到最后。 觉得有的时候自己有一点后知后觉哈，昨天呢才看了这首歌的舞蹈练习生的练习室版的 MV， 节奏呢一下子就把气氛带起来了，是吗？看几遍都不够啊，真的是。那三个小朋友呢，他们的动作、他们的声音，瞬间都让我们的心情变融化掉了，对不对？让我们这些中年大叔们看过之后，就会觉得，哎，自己青春的时候，在做一些什么呢？哈，好了，那我们也希望呢，这样的节奏能够感染到你，能量音乐，我们来继续。我们说每个人都是自己的明星啊，不要被逆境所困，挣脱一切世俗的束缚，坚持做自己，为自己而战。那下面这一首歌曲呢，也依然可以给我们带来很多很多的能量，来自张艺兴带给我们的一首歌，叫做是梦想起飞，我们来听听看咯。 看世界所有一切，我来回这读他的誓言，微笑着有爱就给，这天地辽阔而爱不变，放手去离别过去那些，这一杯属于这起飞的季节，哦，风吹我们力求完美，爱自己写，哦，梦想起飞，不想吃素倾斜，目标明确，醉了秋水，梦带着唯美纷飞，让恨零碎，等最后一场风吹， 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OK， 欢迎回来，这里是全中国都在聆听的战马能量音乐，我是你们钟慧啊。不知道今天呢是怎么了，就莫名其妙的这么的 happy 是吧？那发一点福利吧，推荐几首歌曲给大家。那我们说一个吻可以代表什么呢？是一种疼爱，或者是一种认定，或者是一种信任呢？那也可能是一首歌曲。听听看，这样一首歌来自 One Direction 带过我们的首歌 Kiss You， 我们听听看咯。 baby baby don't you know you got what I need looking so good from your head to your feet come on come over here over here come on come over here yeah oh I just want to show you up to all of my friends making them drool out of chinny chin chins baby be mine tonight mine tonight baby be mine tonight yeah and if you you want me to let's make a move yeah so tell me girl if every time we touch you get this kind of 接吻呢只是一个非常简单的动作就可以表达各种各样的意思，一个吻呢可以代表爱情或者是安慰，也可能是问候祝贺或者是尊重等等等等，这吻呢也不是女人的专利啊，其实呢是我们大家共同的语言，你说是不是呢？好了，我们的能量音乐就继续 happy 一下吧。我们说内心思想外在表现永远都存在着矛盾啊，或许都会有两个不同的我们存在于我们的心里，所以呢听听看下面这样一首歌曲也来了解一下他们的秘密，谁呢？曾轶可女人的秘密，听听看吧。 Mirror Mirror Tell me who the most The most beautiful girl in the worldWhen I run, when I'm on a day, and take it off as soon as I finish it. 这是女人的秘密，想要被捆绑，也想要呼吸。你以为她想要的是你，这是女人的秘密。想要爱着你却不属于你他属于他自己

这本北京传统建筑的家谱将为北京现代建筑与传统建筑的融合提供指引。住建部之前已分两期编辑了19本各地建筑卷宗，这一系列丛书最终会组合成31本建筑家谱，记录我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建筑传承。央视大型诗词文化音乐节目《经典咏流传》于近期在央视综合频道黄金时段播出，节目用古诗词和部分近代诗词配以现代流行音乐，带领观众在唱作歌手的演绎中领略诗词之美。1月20号开始，每周六晚8点半，东方卫视将推出一档全新代际相亲交友节目《中国新相亲》。这档全新的相亲节目请来了一位全新的月老坐镇，他就是著名演员张国立。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 一木为木，二木为林，三木为森，四木为双林，五木。 五木家具，真材实料，良心品质。 各位来关注一下路面交通情况。目前东三环三元桥到京广桥北向南方向，国贸桥到京广桥南向北车多流量大。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战马能量音乐 Our Music 由战马能量型维生素饮料冠名播出。Our Music is coming. 颠覆常规，感受音乐时空的极致快感，领跑时尚，让魔力与节奏完美融合。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去 OK， 这样的一首歌曲呢，是来自徐佳莹为电影《闪光少女》献唱的《真我概念曲》，叫做是《因爱闪光》。那歌曲呢，传达着电影主人公对自我的探究和对爱的一种坚定，而且呢，向全世界宣布因爱闪光，不去怀疑什么。我唱着唱着，青春如歌。那字里行间呢，都流淌着青春因爱闪光的能量，将闪光的精神呢，真我的力量再次的得到了一种升华。所以呢，今天的歌曲好像都蛮有力量的，是吧？希望这样的一首《因爱闪光》你能够喜欢。好了，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下面要为你推荐一首新歌，有请我的搭档董鹏对我们今天全新推荐掌声请。 Power Music， 战马能量音乐，新能量单曲推荐。 谭咏麟推出了全新单曲《星夜的呼唤》，原曲是日本歌手谷村新司作词演唱的一首音乐作品。谭咏麟应谷村新司的邀请演唱了歌曲的中文版，旋律浪漫唯美，歌词也颇有星空下的意境。而歌曲阐述的是一个非常朴素的道理，做人莫执着。战马能量音乐排行榜，我是 DJ 董鹏，推荐本周新能量单曲谭咏麟《星夜的呼唤》。 旅途中风吹送，抱远方的美梦，回不去思念在祈求和歌颂，到下了心海回头，看天边的星光，是黑夜的盼望，总会被遗忘却照亮了前方，能安慰寂寞彷徨。啊啊啊啊，听声音唱动你眼迷蒙，谁呼喊散在半空，啊啊啊，无尽的伤痛，恨爱回忆在心中。心上站在路中央探该走的方向，想未来会是怎样，听耳熟的声音，是心跳的回响，谁能够淡忘曾经历的风霜，问岁月究竟多长。啊啊，听声音唱动你眼迷蒙，谁呼喊散在晚风，啊啊啊，无尽的伤痛，回忆在心中，噩梦如幻，星光仍璀璨，来去无恙，寻回心里何聚散，仰望期盼，心永恒发亮，惊喜和喜到天荒。 Hot music all day long. Welcome with DJ Spring Tranquil on Power Music.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 Power Music。 时时喜欢你，不羡慕别人，不计较太多，在喜欢你的每一个日子里被你喜欢，就这样挺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下面一首歌李荣浩就这样，听听看吧。 不忍看你像个嫌犯，我就不再追问答案，你的沉默已经回答够直接了当，是我太常让你失望，不够贴心包容温暖，才会落得这个下场和背叛。就这样，你不用不自然，你也不用说需要我原谅，别让我多想，就这就这样，把真相才能看，我想对爱情还抱有希望，我们俩就这样。 这样啊，是一首令人听了之后呢就会相当有共鸣，而且呢感觉到内心特别苦涩的一首歌曲哈。那这是李荣浩首次与台湾的知名作词人施仁成合作。那李荣浩呢也提到说，当初呢一写完这首歌呢，第一时间就想到了要找施仁成来写词，于是呢透过身边的朋友引荐，由此呢两个人才得以正式的合作。而成品呢果然是超乎大家的想象，对吧，让大家相当的喜欢。所以呢这样的一首歌曲呢，不但唱出了李荣浩所观察的情感观，那李荣浩呢也用突破式的嘶吼式的唱腔，将这首歌曲对于爱情的无奈诠释的淋漓尽致啊。所以呢这个时候再来听一听呢，自己心里面也会很有触动哈。好了，那今天呢我们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带给大家很多快乐的能量，也希望呢这些快乐的因子能够感染到每一个人哈。 OK， 这里是战马能量音乐，我是春辉啊。说着说着呢，一期节目就这样告一段落了。我们也希望明天的这个时候你千万不要错过我们的节目，我们还会在这里一直等着你哦。那么接下来我们来一起收听娱乐最王牌，我是春辉，我们明天再会哦，拜拜。 你治愈的眼角，多云的眉梢，火落的心，答案在揭晓，真的天涯海角是你的动摇，春来春又去，路越走越寂寥。假如爱把人变成了孤岛，两个人又有什么值得去拥抱？假如爱外表美好，里面真